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姚家园路、石佛营路段、广渠路、高碑店路段东向西、永定门外大街、留香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52，点名一群当中的尖尖、前程、喵咪、字母妹妹，还有田大腕、T、梦里写诗、幸运星期一、奋斗、韩炳正、十一，还有谁？一起来杀一下！好，谢谢沙漠发来的红包，但是我没有收到，继续发哈。好了，二群当中的雨香、胖鬼鬼、生如夏花，对，今天出来就点名啊，而且此时此刻出来就点名很重要。还有子弹穿过玫瑰又来了，农哥、打不死的小强，哎，名字都好有特点，一下子把你们都给记住了哈。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最后的时间来抢票了。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特艺术中心举行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次演出呢，不仅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这次的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带给大家一段最美好的记忆。这么多岁哈，好，今天最后派发出8张票，会有最后的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官微再来说一下，汽车的全拼 FM974， 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索票的格式呢是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丁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喵咪，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9月14号星期五，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另外，现在呢早晚天气凉了，多加一件外套哈。另外呢，就是今天大型能见度也不是特别好，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还有就是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今天要注意戴上口罩了哈，有轻度的污染。另外呢，还有就是，哎呀，没有那么多另外了。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了。那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Charlie XCX Boys。 第九名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我要和你将风景紧拥抱。 第 发明， 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土耳其冰淇淋就像三个人的心在你的面前成了小鸡去做摸底。 第七名，江美琪那年情书， 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 第六名，蔡健雅晨间新闻， 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Had a sun and thinking about boys。 I need that bad boy to do me right on a Friday And I need that good one to wake me up on a Sunday That one from work can come over on Monday night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再跟着他一起唱哈，一起摇头晃脑，来自英国的另类流行女王 Kelly CX 的这首 Boys 歌曲 MV 呢，特别邀请到备受欢迎的 Joan Jonas 还有Panic at Disco 的成员 Brandon 来参加演出。一个单曲发布次日呢，便跃居 YouTube 第二名的成绩，非常不错啊！上周第十五名，本周又晋升了5位，来到第10位一次。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金海心的把鞋子甩掉，上周第11名，本周上升2位，来到第9位。歌曲的风格延续了第一张唱片专辑当中金海心细腻而又感性的一面，这个长得像小精灵似的女孩用她清亮空灵独特的声音给所有听过她歌的人带来这样的惊叹，这个女生不得了啊，男生说唱也是挺特别的哈。好了，金海心把鞋子甩掉。 我是屋顶上的鸽子要飞翔，我要穿过河流落在你肩上，如果你有伤请听我歌唱，向我敞开心房，我要张开翅膀献你的思念，把它烧到你想念的人手上，抹去眼里泪光，像孩子的心灵把森林慢慢唤醒，蒲公英

同时呢也打造了首支的 MV， 整个制作团队在各个方面都是耗尽了心思哈，想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周子妍。翻起来的时光第四名。周子妍《疯起来的时光》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好了，回过头来继续来听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以情入歌，以歌传情，在那年情书当中，很伤怀而有怀旧的曲调，丝丝入扣，歌声徐徐，不经意之间，让人又想起了那段故事，那个人。江美琪、小美的《那年情书》。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紧拥过的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是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明天为期10天的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将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期间，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电影乐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带来一场场精彩的表演。为了保障现场秩序和安全，台湖音乐周将采取免费不免票的原则向公众开放。观众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会员中心或国家大剧院票务管家微信公众号参与台湖音乐周抢票活动。另外，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将在10月23号开幕，为期一个月。中国传媒大学等全国9所艺术院校的师生将呈现9台10场演出。这次参加展演的包括中国传媒大学的话剧《安提戈涅》，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剧《尘埃落定》，上海戏剧学院的话剧《生命行歌》，中央戏曲学院的传统京剧《小放牛》《天女散花》等等，涵盖话剧、戏曲、音乐会、民族舞蹈、民族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最后再来关注，昨天上午，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礼堂内动人的小提琴曲萦绕耳畔，而礼堂外，盛中国的亲朋好友、同事、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来向一代小提琴大师告别。到场的音乐人表示，要把他对音乐的热爱继续下去，把中国小提琴艺术发展下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尾沟到五元桥进京方向持续车多，集中尾沟入口处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西二环官园桥南侧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名 Rihanna David Guetta Right Now。 第4名 周子衍风起来的时光。 第3名许飞少年去游荡。 该受伤你就去受伤，该放荡你就去放荡。 第2名庾澄庆大眼睛。第1名 张靓颖微笑以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 close I can taste you, ain't scared I can take you, can't fight the feeling, got me feeling, you got me feeling, something you wanted 再跟着他一起蹬呢，这样有震撼的旋律哈。来自 Rihanna 还有 David Guetta 的这首 Right Now， 这些作品充满了梦幻和时代的感觉，当然也独具 Rihanna 的韵味。下到第十名，本周继续保持上升态势，来到第五位次。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回过头来听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爱吃冰淇淋，就是送女人的心，在你的面前沾了沾，就去做摸底，在音乐跳 ，King 也可以跳 ，Locking。我说你爽快，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几个高级和弦，几个轻发音，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冰，还能胸罩机，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哈，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跟其他三个时空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到，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到底为了什么追击不会到底？谁说拍照？谁说写照不分一个相机只不够美，我发现自己下车只为变态的角度，管他凭什么举动， thank you。 土耳其的冰淇淋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坚韧、最有嚼劲、最幽默的冰淇淋。周杰伦一定不止一次吃过，才能写出飘忽嘻哈的土耳其的冰淇淋吧。上周第九名的歌曲本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位次，周董，周杰伦，土耳其的冰淇淋。好啦，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田野里半亩在生长，树影摇曳着麦田黄，你睫毛上露水反光，像一次干净的想象。夕阳下酒鬼醉路旁，他会问你要去何方，你回答的声音响亮，就说去他曾受伤的地方。一个少年就这样游荡，有小小的轻狂，吹着口哨在路上，那些走过的是杀手和铁匠，他们会告诉你世界很脏，别当真，别惊慌，离开远方的星光多漂亮。 去游荡，这首歌是许飞跑步的两年，在日本，在柏林，在成都等等无数个场景下完成的音乐创作之一，也让许飞在出道十年之后再捧出了十首经典之作。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十位，来到季军的位置。那么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离合心，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是凶，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们是什么。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错，我永远会体贴你宽过。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玩音乐了哈，音乐顽童。哈利曾经透露说，十八岁就开始组团表演，音乐就是他的一切，生活的重心呢，所有的喜怒哀乐也都跟音乐连接在一起了。这首歌曲上周第十九名，本周晋升了十七位，来到亚军的位置。庾澄庆，大眼睛，耶，继续攀升 ，Number One。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懂、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对了，这就是张靓颖的《微笑以后》，有着很流畅的 R&B 的节奏，方大同的曲调凸显了张靓颖清亮的真高音优势，自然的演绎感觉是超前的。上周的季军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歌曲描述的就是感情过后，再从微笑开始吧。好了，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待会儿回到我们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作词家严肃，作曲家姚明曾经创作过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作品《说唱脸谱》，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并由青年歌手谢金演唱，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说唱脸谱这首歌曲巧妙地将通俗歌曲的演唱风格及伴奏手法与曲艺音乐、戏曲音乐融合在一起，它既是流行歌曲，又是京剧唱段，将京剧艺术融入到音乐，也是对北京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宣传。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黑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

他拉着女孩翻书走过啊。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Throw It Off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间出城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拥堵。西二环月坛北桥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ey thought that you was a shy girl until I made you my girl. Now you push me like a big boy till I cut you like you did something. You ain't gotta wait for it. You ain't gotta wait for me to give you my love. You ain't gotta wait for it.Things are getting sticky, girl, I think that I'm stuck. I'll admit I'm wrong, but I know that you gon' come for me. Never good enough to hit by your loving is just too me. And every time you hit my phone, you say you need company. Oh, I'ma run up on you. I'ma run up on you. I'ma run up on you. I'ma run up on you. I'ma run up on you. I'ma run up on you.I'm a runner, boy. I'm a runner, boy. I'm a runner, boy. I'm a runner, boy. Girl, you used to being quiet till I brought that loud. You say your dollars is a mountain and your mama your accountant. You watch your figures, you a big deal. Got your fresh prints and a big wheel. Polo mink coat, that's a big kill. Put you on a phone like a windshieldI'll admit I'm wrong, but I know that you gon' come for me, yeah. Never good enough to hit that your loving is just too me. And every time you hit my phone, you say you need company. I'm a runner, boy. I'm a runner, boy. I'm a runner, boy. I'm the boss. Don't Griselda go off. Left from the loft and went to Bergdorf. Most of these dudes is really quite soft. 45 special, this is my cloth. About to drop an album, this is my fourth. I don't put sugar in my spaghetti sauce. Drop a freestyle and get these hoes perched. Fire burn, lit up your mantra. When my girls get right, is this another day? Let your light shine bright. Ain't none of them in your life. Game pan like them walk hood. Just link with some odd girl out of road. Trim it up the way a small pretty boss wine. Rolex and the panel no. Number to girl tie. Yo, I told him pull up on me, faster than Danica. That's on the lawn trying to blow him like harmonicas. He call me queen, he know Nicki is the moniker. He wanna mix between Hillary and Monica. I switch it up. Rip the beat and I switch it up. Traveled and I bounced up all Sinead's Barbie, I link up Major Lazer. I'm a renegade. 来自美国的电子三人音乐组 Major Lazer 带来这首 Run Up。他们呢在2017年 MTV 欧洲音乐奖提名当中呢被提名为是最佳电子音效。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经过很长很长的两首这个固定播出的歌曲之后呢，回到汽车音乐会的节目当中了。刚刚这首歌曲呢，也希望能够让你回到我们节目的节奏和气氛当中。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刘德华的《忘情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的来源于陈小川坐飞机的经历。接到刘德华的写歌邀约之后，想到刘德华有这样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既然谢谢爱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忘情了呢？于是就有了这首在飞机上创作的《忘情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心偏

You tell him please to put on some speed. Follow my lead. Oh, how I need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非常方大同，但又是非常陶晶莹陶瓷的作品《示爱》。其实陶晶莹一直非常喜欢方大同的创作，因此来邀歌。方大同写了一小段的 demo 给他听，了解一下陶子陶晶莹的喜好，然后仿佛调整之后，就有了这首《示爱》。示爱，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再回来。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首乐曲呢是 Jackie 制作的，Nede 演唱的这首 Sky Dawn 花样跳伞，劲爆的节奏，刺激的舞蹈，神经把你投入到舞池当中，用眼光四射的嗨歌包围你，勾引你的每一个蠢蠢欲动的舞蹈细胞，有没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好了，我是腾冰，在我们的官微上呢，最后来报名一下吧，最后要来公布所有获得明晚演唱会门票的听众的名单。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再来为你介绍一个北京周边的古镇下湾村，在延庆东北部的千家店镇，有一条京城著名的自驾线路，就是百里山水画廊。对了，百多公里的公路两旁风景如画，走到终点的千家店镇，那里有座下湾村，村如其名，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百里画廊的如画风光在这里仿佛鲜活了起来，又多了几分的生气呢。

Ter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4:06，好了，来公布获得明晚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第十二场音乐会门票的听众朋友。空白格 Eric、 王后余生、 Sun River、 马尾辫、周彦孙、 New Me， 还有秦谢谢、悟空、刘倩、舒森，还有 Jesse、 太平洋、小时候、 Vicky、 Beauty、 万来聚集、黑白剑、圆圆、奋斗、花开半夏、大碗猫咪、舒文、小呆猪、 Nathan 大叔、六月、玲玲、爱在旅途、乐小天、无风不好、 Eliza、 摸过天痕，还有玉子鱼、红日、青春、李刚和 Lane， 恭喜你们。好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听听后弦的白色练习曲。恋呢是恋爱的恋吗？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也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喽。拿货票的听众朋友，希望明天晚上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汽车音乐会，下周一再见。 亮的黑白色伴出你的肥皂。吹着风在散落，拦住我的寂寞电车，红尘的感情上露出舞蹈爱的线索，重新翻起那首歌，荒废过的忐忑，两人世界的合奏，四季连载的温柔，是只新鲜夏季 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